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我家小区有位老太，快九十岁了，那麻将打得叫个溜啊，思维转得特别快，下午经常遛弯晒太阳，没事的时候就嚼点核桃吃。 核桃好啊，中国人有以形补形的说法，你看它的外形呢，就像一个脑袋，褶皱呢就像大脑皮层，所以啊，吃点核桃还真的很好。可要说到真正的正宗的好核桃，您一定要得吃新疆阿克苏的纸皮核桃，个儿大，壳薄，含油量高，一捏就破，口口醇香。 哇，这种核桃很贵吧？ 当然，市面上要100块钱一斤，但是出人率高又好吃，所以会买的人呢，一定会选择新疆阿克苏的核桃。懂行的更会挑品类，比如33号果，外形大而美观，壳色黄透白，果仁橙黄饱满，味是醇香甘甜，营养价值极高。 那去哪儿买呢？ 说到正题上来了，今天正宗的新疆阿克苏33号核桃团购活动开始了，为了把价格压低，我们简化包装，量大运输，减少成本，最终确定了超级劲爆的团购价，199元五大袋。 划下来每袋每斤仅需39.8元，数量有限，售罄立刻关闭通道，官方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9869的林先生拨打4007106108，一上来就说啊，你们可别骗我，我老婆可就是新疆的，33号的纸皮核桃到咱们这儿至少是100块钱，你们划下来才30多。 看到价格有质疑很正常，这样反正都是免费送货上门，满意后再签收付款的，当地人呢就更好辨别了。它的外形大而美观，壳色黄透白，果仁橙黄饱满，味醇香甘甜，营养价值高，没事的时候吃上一两颗，或者用它打豆浆煮稀饭，老少皆宜。所以我建议啊，您自家吃肯定是吃好的正宗的33号果核桃，如果您送人送正宗的新疆阿克苏33号果，绝对是撑面子的。 关键是今天您不用花外面100元一斤的价格，也不用冒着花了100元一斤还不一定能买到正宗新疆阿克苏纸皮核桃的风险。一个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199元是一箱五袋，每袋每斤仅需39.8元，4007106108，4007106108。 有听众说第一次听到核桃还有编号，这一定要尝一尝。 好多商家不敢说自己是33号果，因为这有着严格的标准。33号果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啊，保护种子的能力比较强，更好的防止里面的果仁不会被这个蚊虫叮咬和细菌感染，所以果壳会比较完整。那这样的核桃呢，坏果率低，外表圆润美观，壳色黄白，果仁橙黄饱满，味醇香甘甜，营养价值也是比较高的。 关键是价格真便宜啊，199五袋，每袋划算下来才39.8元，团购备货就那么多，别订完了再后悔，赶快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啊，天一冷就想吃点零食，哎，不妨嚼上么几颗核桃，又好吃又营养，或者是打豆浆放几颗，还有做粥，红豆、薏仁、黑豆等等的放到一起打，五颜六色的各种补，特别好。平时买普通核桃也要好几十块钱一斤，那今天呢，就来尝一尝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的核桃33号果。一个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199元是一箱五袋，每袋每斤仅需39.8元，4007106108，4007106108。 好品种好核桃，简化包装，降低运输成本，只为带来更低的价格。199五袋，每袋39.8元，普通核桃的价格，您今天买到的是正宗的新疆阿克苏核桃，当地特殊的气候土壤水质造就了它的独一无二，典型的大陆性暖温带，年均气温10.2摄氏度，年均降水量63毫米，天山山脉挡住了北边的一部分寒流，托木尔峰常年积雪，到了夏天冰雪融化，水流成河，灌溉着各个农田果园。 所以啊，每一颗核桃啊都是果仁饱满，满口生香，营养非常丰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哦，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我来自新疆，土生土长在阿克苏，我就是新疆阿克苏纸皮核桃。那这一次在广播当中与大家见面的是我们家族中非常优秀的33号，它外形漂亮，肉质饱满，口感醇香，以1斤500克袋装的形式进行销售，每斤市面定价98，虽然有点贵，但是懂行的人啊都会买。不过您别着急，现在推出团购5袋才199，每袋才39.8元，请认准我的品牌鲜芋仙，也请认准官方电话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北纬38度，昼夜20度的温差，天山雪水的灌溉，大名鼎鼎的新疆阿克苏纸皮核桃33号果全面团购了，一袋1斤500克，原价98，现在参团199元5袋，而且包邮，免费送货到家。 细算一下，您就偷着笑吧，1袋98，1箱5袋得490，那这一次1箱5袋才199元，划算到每袋才39.8元，备货稀少，仅此一天，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好多人喜欢吃核桃，嘴巴干吃特别香，还有好多煮粥的、打豆浆的、做馒头的， 哎呀，听起来就好吃，回家我就要做给我儿子吃，做起来不难吧？ 不难啊，正常做，撒一点核桃仁就行了，比外面买的放心，而且香香的，很有营养。那阿克苏的纸皮核桃呢，也是大家的钟爱。现在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价格也实惠，本来一袋要98，1箱5袋是490，今天呢参加团购是199块钱，划下来一袋就39.8元。但是呢，提醒大家，活动仅此一天，所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的朋友特别多，如果遇到占线，大家千万耐心重播。 没错，4007106108。重要的是啊，39.8元，今天您买到的是新疆阿克苏的纸皮核桃，天山雪水灌溉，营养均衡，日照时间长。利于核桃的生长发育，超长无霜期，养分更充足，所以核桃的果肉啊是橙黄饱满，出人绿膏，生吃好吃，煮、炒、秘制、油炸、做糕点、打五谷粥都特别好。 是的，现在4007106108，4007106108的热线是非常的火爆。有一位听众就说了，自己啊和老伴儿两个人都是退休在家的，没事呢打打麻将，下下象棋，毕竟啊现在年纪大了，但是呢每天吃几颗核桃是自己必备的一个工作。 要表扬一下阿姨啊，有保健意识。但是呢，核桃您在吃之前可以在手上搓上几圈，可以活络手上的经脉。每天吃点核桃对身体确实是好。中国人呢有以形补形的说法， 对， 你看它的样子就像人的大脑。 是啊，所以现在很多的妈妈也会给孩子去选择这样的一些坚果啊，尤其是核桃特别的受欢迎。咱们没事呢抓几颗吃一吃特别好。好，提醒大家4007106108，4007106108的电话还在接通当中。原价是98元一袋，1箱5袋呢是490。参与到今天仅此一天的团购活动，199块钱带回家5袋，199块钱带回家5袋，这每袋呢只要39.8元。我看到有听众说自己喜欢用核桃蒸鸡蛋，这小孙子啊也特别喜欢。 对，这个核桃的吃法特别的多，还有一种非常好的吃法是把这个核桃仁和红枣大米一起熬成核桃粥喝，这样搭配起来呢保健效果不错。那反正呢大家可以多多尝试啊，但是核桃呢一定要认准新疆阿克苏的纸皮核桃，认准鲜芋仙品牌。 是的，我们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再次要提醒大家，4007106108，4007106108，199块钱5大袋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纸皮核桃，咱们是提供免费送货上门， 满意再签收的付款。俗话说呢，眼见为实，这种核桃您看到就知道了，外形大而美观，壳色黄透白，果仁呢橙黄饱满，味醇香甘甜，而且营养价值极高，没事吃一两颗或者用它来打豆浆煮稀饭都可以。 对， 4007106108，4007106108。当然了，如果您想要送人的话，正宗的新疆阿克苏核桃33号果也绝对是撑面子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99元五袋，每袋每斤只划算39.8。4007106108，4007106108。 欢迎乘坐神鹤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 满纸荒唐言， 瞧啊，比那画好上了十倍。 一把辛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云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姐其中问， 丢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贾家子弟大闹学馆，金钟挨了打，气坏了贾宝玉，书也不想念了，要找先生贾代儒告状。当时吓坏了贾代儒的孙子贾瑞，紧着给赔礼道歉。贾宝玉怒气不息，家人李贵知道利害关系，他知道这个事儿要叫贾政知道，宝玉非挨打不可，应该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想到这儿低低的阴声说： 二爷，这个事儿啊，不亲不离就得了，要叫我家老爷知道，对你啊。 宝玉听到这儿激灵灵打个冷战，暗想：是啊，这个事儿要叫我爹知道，非扒我的皮不可，怎么办呢？他来个顺水推舟。这么办吧，看在贾瑞的面子上，让金荣过来赔不是，磕头保证今后不再欺负人。贾瑞说：好好好。跟金荣一说，金荣说什么也不干。贾瑞急了：我告诉你金荣，今天事儿如果宝二爷不饶你，我打你，咱们没完。金荣一看，这竟是老贾家的孩子，人多势众，又有贾瑞勒令，没有办法，捏着鼻子来到贾宝玉和秦钟近前。宝二爷，你别生气了，是我不对，以后我再也不敢了。我给你磕头了。常言说得好，杀人不过头点地。金荣一说小话，宝玉也就消了气儿。本来宝玉这孩子就心肠软，好了，算了，以后啊，你不欺负人就行了。走走走，走喽。贾宝玉、秦钟两人离开了学馆，来到了外边，家人上前伺候着。您听到这儿，您该明白了，贾宝玉上学多少人陪着，有4个小厮，还有3个家人，还有没说的呢，7、8个人陪他一个人上学，他来学馆还打了一架。咱们再说宝玉， 回到了府里，换了衣服，来到了贾母的房内，一看他的伯母、母亲都在这儿呢，大家在商量事儿。什么事儿啊？他一听，听明白了。原来过几天呢，是宁府贾敬的寿辰，大家商量啊，给贾敬准备什么礼物。宝玉不爱听，转身出来去找林黛玉。贾敬过生日，头好几天就开始准备啊，特别是宁府，那贾珍叫他的儿子贾蓉亲自到西边荣府来请老太太贾母、大爷贾赦、夫人邢氏、二爷贾政、夫人王氏，小一辈呢，贾琏、王熙凤两口子和宝玉等。这边说了，很快礼物送到，到日子我们准到府上祝贺。贾珍得信之后非常高兴，赶紧悬灯结彩准备寿宴，和妻子尤氏商量好了，就叫管家赖生啊准备酒席。按照惯例搭戏台子唱大戏，可是寿星老没在家，寿星老贾敬啊住在玄真观里，得把他接回来啊。就这么贾珍先到庙里见他的父亲，他的父亲贾敬说，我呀清静惯了，不想到是非场中去，再说了叫我接受众人的头，还不如把我住过的胭脂文找人好好抄了磕了，几点银工比什么都强，这生日啊你来给我磕个头我就算过了，你们那边到了正日子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就说我心领了就行了，不过来了客人你们要好好招待，千万别冷落了。这个贾敬素日信道，谜语炼丹，近年呢更厉害了，都到了走火入魔了，到后文书您就知道他修道的结局。咱们单说贾珍一看父亲不回来，哎，顺着微笑就算了，爹啊到日子我把吃的给您送来，我在那边啊招待客人，我们朝上给您拜寿。行啊行啊，走吧走吧。就这样贾珍回来，单说到了正日子，那贾珍也没敢再到观里去请，只命人把最好吃的东西、稀奇的果品装了16个大食盒呀，命儿子贾蓉带几个家人给贾敬送去了，并且告诉儿子说，你到那先给你爷爷磕头祝寿，再看看我们送去东西他喜欢不喜欢，他还要什么，他还有什么吩咐，你一一记下回来跟我说。哎，贾蓉答应一声，带着几个家人走了。府里头热闹起来，祝寿的亲朋好友、朝中官员陆陆续续都来了。荣国府那边贾赦、贾政、贾琏、贾强由甄大爷他们接待，女眷呢邢夫人、王夫人、凤姐儿、宝玉由尤氏接待，男女都分开了，接到厅里各自落座。尤氏说，本来呀不应该接老祖宗，因为我的公公是小辈儿、侄子辈儿，可是呢现在天气凉爽，满园子菊花盛开，想请老祖宗过来散散心，看看众儿孙热热闹闹的，叫他高兴高兴。怎么老祖宗不肯赏脸呢？还没等王夫人说话，西凤说话了，嗨，老太太昨天还说要来呢，因为我晚上看着宝兄弟他们吃桃嘴馋，吃了大半个，五更天的时候一连就起来两次，今天早晨觉得身子乏些，就叫我们几个过来，他今天不过来了，说有什么好吃的给他捡几样，哎，还要浪乎呢啊。尤氏说，既然这样那就算了吧，我这就派人把好吃的送过去。西凤说，哎，可卿怎么没来呀？你那儿媳妇哪去了？可卿是贾蓉的妻子。尤氏皱皱眉，她病了。说来也出奇，中秋节那天呢 还跟着太太们玩了半夜，到了二十以后，不知道怎么就病了，一天比一天犯懒，也懒得吃东西，将近有两个月啊，经期也没来。 哟，邢夫人说不是有喜了？ 是啊，以前大夫也说是有喜了，可昨天冯子英冯公子给介绍一个张太医，说医道很高，给把了脉，说不是喜是病，还说以前的大夫给耽误了，恐怕得明年开春啊才能见好。张太医又说，说可卿聪明过人，不如意事常有，思虑太过以至于忧虑伤脾，肝木太旺，精血不调，给开了个方子，叫什么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吃了一副，今儿个头晕的好点，可别的还是不见效。 哦， 凤姐说要不是他支持不住，今儿的日子怎么也会挣扎出来。哟，他这么小的岁数得了这种病，哎呀，可真叫人着急，一会儿啊我看看去。正说着，贾蓉回来了，给邢夫人王夫人凤姐问了安，跟他的母亲尤氏说，刚才我给我祖父送吃食去了，他挺好也挺高兴，我告诉他我父亲和您在家中伺候老爷们太太们，率领全家朝上给他祝寿行礼了，他挺高兴，叫我告诉我父亲还告诉您照顾好大家，还说呢殷志文叫快磕出来印出10000张散发给大伙，我这些话跟我父亲都说了，这会儿啊我得出去张罗去了，娘这边啊可就靠你了啊。凤姐说回来回来回来。我说荣哥，你媳妇儿到底怎么了？贾蓉皱了皱眉，不太好，婶子待会儿你瞧瞧去就知道了。说完贾蓉走了。天色不早，尤氏说，太太们该吃饭了，吃完饭呢到园子里天香楼去看戏，那边都准备好了。好啊，传饭吧。大家入了席，时间不大，酒宴全都摆好了，大家看着这一桌杯盘罗列肉山酒海，倒觉得不舒服。怎么寿星老没来呀？王夫人说，你看我们是给大老爷拜寿的，你瞧反倒成了我们过生日了。凤姐说，大老爷原是好静，已经修炼成了，也算是神仙了，太太们这么一说呢，我们就心到神知吧。一句话说的满屋的人都笑了。他们吃完了饭，贾蓉进来问他的母亲，娘啊，你看那边啊，叔叔兄弟大爷们都吃完了，大老爷二老爷不爱看戏回西府了，其他人呢都到园子里等着听戏。方才啊，南安郡王、东平郡王、西宁郡王、北境郡王、镇国公牛家、中晋侯史家都差人送来名帖，送来寿礼礼物，入了库，账单也入了册，我也发了赏钱，他们该吃饭的也吃完了，赏钱也给了。母亲您和几位太太婶子是不是也过去坐一坐呀？尤氏说，我们正准备去呢，咱们走吧。凤姐说，这么办，你们先去，我瞧瞧啊可清去。宝玉说，我也去。王夫人说，你去干嘛呀？有你什么事啊？不，我看看秦可卿到底怎么了。那去就去吧，反正是侄儿媳妇。就这样，尤氏陪着两位太太到慧芳园，凤姐领着宝玉跟着贾蓉到秦可卿这边。进了房门，悄悄来到里间，秦氏听说凤姐来了，勉强从炕上爬起来，凤姐赶紧把她摁住，别动，留神起猛了头晕。说着紧走几步，坐在床边上拉着秦可卿的手看了看， 几天不见，人又瘦了一圈。贾宝玉上前问候，贾宝玉很关心秦可卿，两个原因，一是呢，宝玉本来就跟女孩好，素日跟秦可卿合得来，更主要的，可卿的弟弟秦钟是宝玉的好友，俩人一块上学，同去同归，双重原因，所以格外关心，问了几句。贾蓉搭个座位，叫宝玉坐下。这阵儿，秦氏拉着凤姐的手，眼中含泪：“婶子，看来我不行了。”哎呦，别说这话，不，这病我心里有数，我真是没福啊。我到这么个人家，公公婆婆拿我像亲女儿一样，你那侄子虽说年轻，可也他敬我，我敬他，从没有红过脸儿。如今得了这种病，我那要强的心哦，一分也没有了，在公婆面前不能尽孝，婶子你也白疼我一回。按理说我有十分孝顺的心，可是现在也做不到啊。凤姐心里挺难过，紧着安慰：“你呀，别说这丧气话，不是找大夫给你看了吗？会治好的，我心里有数。大夫再好，治病治不了命，恐怕我熬不过去了。”说到这儿，哭得跟泪人一样。宝玉一听秦氏这么说，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凤姐心里也特别难过，只恐怕病人看见众人这个样反而心酸，所以强忍着想开导他。他一扭头见宝玉哭了：“哎呦，我说宝兄弟呀，你怎么婆婆妈妈的，病人不过这么一说，哪能到这步田地呢？啊，再说他才多大呀。行了行了，你别哭了，别添堵了。”又对秦氏说：“你这病啊会好的，张太医不是说来年春天你这病大有起色吗？现在才九月半，到春天还有几个月，什么病治不好？”可卿说：“你可别说治病了，现在全仗着人参补养呢，人参太贵了，公公婆婆的人参都叫我吃了，一天就二钱呢，照这么吃，什么家底儿也得光啊。”“哟，你这叫啥话呀，你公公婆婆疼你，别说是一天二钱人参，就是二斤也吃得起，你别这么想，好好的养着吧。”贾蓉也说：“他这病啊也不用别的，只要能吃点东西就不怕了。嗯，你要好生养着，不要想那么多事儿，过几天我再来看你。”“好，婶子，恕我不能跟过去了，闲着时候啊，婶子你常过来瞧瞧我，咱娘俩坐坐，多说几回话。”“哎，好，我走了。”“哎，宝兄弟，你怎么坐着还哭啊，快走啊走啊。”贾宝玉站起来，紧走几步来到秦可卿近前：“姐姐，你想用什么叫秦钟告诉我。”“哎呦，宝叔叔啊，你可折杀我了，怎么管我叫姐姐呀？”“你照顾秦钟我很感激，谢谢你。”“嗯，姐姐，过些日子我再来看你。”说着宝玉跟着王熙凤走了。出了屋门，贾宝玉说：“姐姐，我去找秦钟，你慢慢走吧。”说着他噔噔噔一溜小跑就没影了。那凤姐也着急，穿过了竹林就奔惠芳园的侧门走过去。进了园子一看，黄花满地，白柳斜坡，什么太湖石、养鱼缸、小竹林、小桥流水，那边有笙管低箫的音声，特别好听。凤姐放慢了脚步，一边走一边观赏园中美景。 突然从一座假山石后边走出一个人来，跨了一步就拦住凤姐去路。这个人满脸带笑上前施礼：“ 嫂子，凤姐姐你好啊，我给你请安了。”把凤姐吓一跳，身子往后一退，定睛观看，这是谁呀？是教书先生贾代儒的孙子，叫贾瑞。 哟，是瑞大爷吗？ 啊，是我呀。嫂子，怎么连我也认不得了？ 不是不认得，猛的一见，没想到大爷你也到这儿来了。 哦，我也是来祝寿来了，也是该饶我与嫂子有缘。方才呀，我嫌里边太闹，我偷着逃了席，在这清静地方散散心，没想到遇见嫂子也上这儿，你说这不是有缘吗？啊！ 他一边说着，一边两只眼死死地盯着凤姐往肉里看。凤姐多聪明啊，千灵百怪，一看就猜个七八分啊，这小子是想冒坏呀。我说瑞大爷啊，今儿听你这几句话就知道你是个聪明和气又有心计的人，这会儿啊我要到太太那儿去，不得和你说话，等闲下来咱们再慢慢说吧。 啊，是吗？ 哎，嫂子，我要是到你家去请安，你能见我吗？ 这什么意思啊？嫂子年轻，长得又好，怕不肯轻易抛头露面吧？ 嗨，一家子骨肉，说什么年轻不年轻？ 嗨，快入席去吧。哎，小心他们拿酒罚你。 贾瑞听见这娇滴滴的话语，浑身的骨头节都酥了。 好，好。 他虽然迈步往前挪，可是一步一回头看着凤姐，凤姐故意的把脚步放慢，见他走远了，往地下啐了一口，呸！这才叫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他要是个禽兽心肠，早晚叫他死在我手，叫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想找便宜你也呸！凤姐这才转身过个小山坡，一看迎面来了两三个婆子，见了凤姐说：“我们奶奶见您还不回来，急得了不得，叫奴才们又来请来了。”凤姐说：“你们奶奶呀，就知道着急，走吧走吧走吧。”哎，戏唱几出了？八九出了。说话间，他们来到天香楼的后门，一看宝玉正和一群丫头在那玩呢。凤姐不放心：“宝兄弟，别淘气啊，别摔着，看戏看戏。”哎，姐姐你忙你的去吧。有人把凤姐往楼上让，只见凤姐提罗裙款步上了楼，尤氏在门口等着，见着凤姐说：“嗨，你和我的儿媳妇可卿见面就舍不得分开，赶明儿个你搬来和她住一块就得了。”“行了，这有酒，我先敬你一盅，别着急，我呀，挨桌转一转。”一看这楼上摆了好几桌酒宴，这边是邢夫人、王夫人，那边有一桌是尤氏的两个妹妹尤二姐、尤三姐。凤姐到那敬完酒之后，回到了这边，坐在尤氏身旁喝酒听戏。尤氏拿过戏单子叫凤姐点戏，凤姐说：“嗨，太太们看什么我看什么就行了。”“不，你得点几出。”“ 行。”“牡丹亭的还魂。”他又点了个弹词《长生殿》。 这边看着戏呀，凤姐心里惦着自己丈夫，半天没看着了，就问：“哎，那些爷儿们